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33集，走火入魔。另一头，展昭和白玉堂堵住了崔成和那个黑衣人，崔成往上一窜，展昭嗖一声就追了上去。那黑衣人想拦住展昭，只是被白玉堂踹到了一旁，动弹不得。白玉堂站在山边看展昭追着崔成满天飞，崔成功夫很不错，只是论轻功，除了阴侯他们那级别的，没人能逃过展昭的手掌心。展昭一把拽住了崔成的衣领子，崔成反手抽出一把匕首，但是展昭先他一步将他踹了下来。白玉堂没动手，悄悄过去点了崔成的穴道，崔成动弹不得，倒在山边看展昭和白玉堂。展昭刚想说话，余光瞥见林子里人影一闪，似乎有个人跑掉了，展昭立刻飞了出去。白玉堂往天上扔了个响箭，让娇娇在影卫们来之前看着崔成和黑衣人，自己也转身跃入密林追展昭去了。展昭追着那黑衣人入了树林，这树林常年被阴，林中很暗，再加上树木颜色偏深，那个逃走的人影一身灰黑，贴着树干打转，忽然一闪就不见了。也幸亏展昭除了轻功好，眼睛耳力也好，没让那人脱逃，始终能找到。可追着追着，展昭就有些纳闷了，这人的轻功好奇怪，贴着树木绕来绕去的动作有些像是白玉堂的如影随形，但是又似乎有一点不同。白玉堂也追着展昭过来了，他有娇娇指路，因此很快追上，同时也看到了前方绕着树干一闪而过的黑影。 这人用的如影随形，不过看得出这如影随形用的有形而无神，这人内力尚可，却姿势怪异，什么人啊？ 妈， 展昭正追着，就听身后白玉堂叫了一声，展昭回头，只见白玉堂伸手一指上边，展昭心领神会，一跃上到了树梢，下边就看到一白一黑两道身影在林间绕着树穿梭。白玉堂正宗的如影随形对上了前边那个黑衣人不太地道的如影随形，结果那黑影被白玉堂逼得有些慌了，顺着一棵树往上，没提防白玉堂早就料到他有这一招，已经绕到了他前方，跟那黑影打了个照面。五爷倒是吓了一跳，这人一张脸老得都快看不清五官了，雪白一张脸，满是褐色的皱纹，跟个树妖似的。那人转身就要逃，被白玉堂一把抓住了黑色的斗篷，动作一停滞，突然就没了真气，摔了下去。白玉堂就见那黑衣人往下掉，砰一声摔在了泥地上，也有些意外，这人内力不稳，想想倒也是，估计是太老了。白玉堂和展昭双双落到了地上，那黑衣人就这么弓着身子趴在地面，黑色的斗篷下边有白色的枯发露出来。展昭注意到了他按着地面的手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树根呢，这得老成什么样子了。展昭用巨穴戳戳他，那黑衣人突然一抬手，就见几枚银针飞了出来，展昭微微一偏头，几枚银针扎中了身后的树干。而那个黑衣人显然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，趴在地上喘粗气儿，嗓音沙哑，带着痰音，像是马上就要不行了。 这谁啊？ 不认识。 那老头想站起来，但是脚下一软又躺倒，大口大口喘气。展昭对白玉堂眨眨眼， 他是不是有500岁了？ 白玉堂也有同感，这老头乍一看跟黑山老妖似的，不过他竟然会天尊的武功，这就有些奇怪了。这时林子外边传来了脚步声，折影带着黄成军赶来了，已经抓住了崔成和那个黑衣人。展昭和白玉堂提起那个黑衣老头，也一起回开封府。 此时开封府里可挺热闹，魁王府抓了一堆人都关进大牢，回家生得多也是个问题，哪个参与了案件，哪个没参与还得审半天。包大人看到魁府那一群儿子孙子就觉得头疼，好嘛，这人数估摸得审半年。另外相关人来的也多，陆王府的人都来了，黄石玉铺的人也来了，满记堂铺当年徐记一案的受害人以及一群围观的好奇群众。更要命的是还有来凑热闹的八王爷和庞太师以及太学众学生，幸亏赵真还有点谱，自己没来就让歌清来听个消息。殷侯、天尊、姚长天和无沙大师在太白局吃完饭回来一看吓一跳，心说开封府怎么变菜市场了，那么多人。小四子刚才到对门吃了碗小馄饨，出来就进不了大门了，跟小五在人群外蹦的。小五吼了两嗓子，不过开封府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咬人，也没人怕他，有个大婶还把他推到一旁让他别添乱。小五心灵受创，坐在门口没精打采的，小四子正摸他头安慰，天尊等人也纳闷怎么了这是。正想着就见远处展昭和白玉堂回来了，身后折影和紫影压了几个黑衣人一起来的。 呵，这是干嘛？ 展昭一眼瞧见开封府门前人满为患，等走到跟前，白玉堂看到天尊了。天尊扭脸，还在为白玉堂不让他去万寿宫的事情闹别扭。白玉堂哪还记得这事情，伸手一拽天尊的袖子。 难道乖徒弟要道歉了？ 认识吗？白玉堂从身后拽过那个黑衣老头，推到天尊眼前，天尊一看吓一蹦。 嗯，黑山老妖。 妖长天盯着看了一会儿。 这是练了邪功走火入魔了？ 殷侯和天尊都不解地看白玉堂和展昭。那老头被折影抓着挣扎了起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，瞪着殷侯和天尊双眼带血光。他不开口，天尊和殷侯也还都没拿他当回事儿。可是他一开口，两人眼眉就挑起来了。无沙大师也念了声佛。 他念的往生咒可是好些年没听到了。 竟然活了这么久还没死啊。 谁啊？ 木心。 原来这人就是木心啊。 天尊盯着他看了良久，突然乐了，笑得直跺脚，指着他。 你是木心？老天爷开眼了，真让妖王说准了，老了成树皮了。 殷侯也忍笑，木心本来就喘不过气儿来的样子，被天尊一气，展昭觉得他都要翻白眼了。 谁给他拿面镜子来？ 天尊到处找镜子，木心就开始挣扎，情绪也激动了起来。展昭倒是知道这木心不是好人，不过案子还没查清楚，是不是得留个活口。眼看天尊逗的那木心都快吐血了，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， 噗噗噗，管管你师父呗。 他不开心我才管，开心着呢，管来干嘛。 展昭无力，决定还是先进衙门再说，只是门口的人呢。 麻烦让一下。 展昭对门口的人说了一声，没人理他。 麻烦让一下。 展护卫扶额，提高点嗓门又说了一声，还是没人理他。展昭无奈，伸手拍了拍门口一位正往里张望的大叔，那大叔回头看了一眼。大叔打了个招呼之后，这位可能是卖梨的，手里拿着个篮呢，顺手塞了个鸭梨给展昭，回头继续看。展昭拿着鸭梨看白玉堂，白玉堂表示他也没办法，不如翻墙进吧。展昭皱了皱鼻子， 唉，进门要翻墙啊，那你扛着小五进去啊。 喂，让开让开。 正想着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，展昭等人转脸一看，就见西古路来了，在门口吼了一嗓子，吓得围观众人唰啦一声闪到了两边。 西古洛大摇大摆往里走，众人赶忙跟上。案子的犯人们都抓到了，因为人太多，作案的时间又追溯得太远，因此这场审问可是花了好长时间。首先说那个怪里怪气的木心，没等天尊拿镜子出来给他照，光是告诉他去万寿宫的一切方法都已经被毁掉了之后，他就突然一口气没上来，一命呜呼了。公孙给他检查了一下，说这老头是完全凭着一口真气在吊着，早就油尽灯枯了。虽然练了邪功续命，但听到无法再去万寿宫了，万念俱灰，所以一命呜呼了。 他非要去万寿宫干嘛？ 展昭有些不解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崔成突然开口。 他想要返老还童，回到20多岁的年纪，然后永生不死。 众人愣了半晌，同时扑的笑出了声。 还以为他想让他主子死而复生，没想到只是想找回青春。 关键时刻只顾自己，这不是他主子教他的吗？他学的挺好的呀。 相比起崔成这边，奎家则是人赃俱获的。另外赵真发了道圣旨过来，歌清当着众人的面念给奎木听。赵真的意思很简单，奎家总共438口，不管他生了多少子嗣，藏得多好，都能抓出来。自从他继位以来，还没动用过满门抄斩的刑罚，他是不介意为奎木破一次例。总之奎木老实交代就放过他家人，敢有隐瞒就满门抄斩，以命抵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